Soul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二部《龙岭迷屈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我讲我大概已经知道我哋碰到系啲咩啦，但系我要佢哋等我讲出嚟嘅时候唔好惊。肥仔讲啦， 唉，顶鬼打墙我哋都唔惊啦，仲惊啲咩乱七八糟嘅嘢啊？唉，你即管讲啦，就算系死咗啊，我哋点讲都可以做个明白鬼啊！咪糊里糊涂咁做个糊涂鬼，去到阎罗王嗰度啊，人哋都唔收啊！ 我对肥仔同大金牙讲啦，我惊咧，我讲咗你哋两个都理解唔到啊。其实我都只系根据我哋遇到嘅呢啲现象作出嚟嘅判断，我觉得应该系咁嘅。我讲出嚟，你哋两个睇下有冇道理。肥仔同大金牙就等住我将谂到嘅情况讲出嚟啦。但系我咧就冇急住讲，反而先问咗大金牙一个问题。今夜我哋喺盘蛇坡旁边条村度见到一座残缺不全嘅石碑啊，仲有喺冥殿中见到嘅宫女壁画，以及前殿中嗰座制度宏伟嘅宫殿，都系实打实系唐代噶嘛。呢一点我哋绝对唔会睇走眼，系咪先？大金牙岌头讲啦， 系冇错啊。绝对是唐代嘅嘢，工艺、结构，仲有壁画上嘅人物、服装。如果唔系唐代嘅，我将自己两个眼核挖出嚟，俾你当波子玩呢。不过话咧，虽然系咁讲，但系 我得到大金牙嘅确认，未等佢讲完就接口讲啦。但系偏偏响呢个唐代嘅古墓度，墓出咗西周嘅石角。画有西周岩画嘅墓道，盗洞半截嘅地方，仲凭空冒出咗西周古墓嘅外墙。大金牙同肥仔异口同声咁讲： 啊，系啦系啦，咁咪即系撞鬼咯。 我话啦，我哋咪唔信邪啊，讲唔定呢次啊真系撞鬼啦。不过呢只鬼咧，可能比较特殊。 特殊？胡爷，你是讲这个墓主那只鬼是唐代的还是西周的？ 我摆摆手讲，都不是，可能是我用词不准，但是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。讲鬼也确实不是太恰当的，因为我听不少人讲起过，这个不是什么迷信的理论，是属于一种特殊的物理现象。还有不少专家学者专门研究呢种现象嘅，暂时啊仲未有专有名词。我谂咧，可能用幽灵嚟称呼佢啊更加合适啦。 妖，鬼同幽灵咪一回事？老虎，你到底讲呢度有边个嘅幽灵啫？ 我对肥仔同大金牙讲啦，边个嘅幽灵？我睇系一座西周古墓嘅幽灵。唔系人死后变嘅嗰种幽灵，而系呢座西周古墓本身就系一个幽灵。呢、这个就系摸金医行里头传说所讲嘅幽灵虫，系依附响呢座唐代废陵之上嘅西周幽灵虫啊！大金牙听明咗几分啦，越谂越觉得啱，连连点头讲啦。 传说中有幽灵楼、幽灵船。仲有幽灵塔、幽灵车，讲唔定我哋真係碰到幽灵墓吧。 肥仔越听越糊涂，就问我同大金牙讲嘅係咩意思啦，可唔可以讲啲佢听得明嘅嘢。大金牙对肥仔讲啦， 我做咗咁多年古玩生意，深信一个道理，呢啲精致嘅玩意当中汇聚咗巧手匠人嘅无数心血，年代耐咗啦，就有咗灵性，或者讲啊，系有咗灵魂。呢件玩意一旦毁坏咗，不存在于世啦， 可能佢本身嘅灵性仲响度嘅。就好似有啲豪华游轮，明明已经遇到海难葬身海底好多年㗎喇。但係偶然仲有人响海上见到呢条船。佢依旧航行响海面度，可能船员睇到嘅就係呢条船嘅幽灵啦。 哦，原来係咁啊。咁睇嚟我仲係好有先见之明噃。我正话见到石角嘅时候就已经讲过，可能係呢件嘢嘅年头耐咗成咗精。你哋两个又真係嘅，嗰陣时我讲得都好明白㗎啦。你哋硬系就冇反应过嚟。唉，我真係顶你哋两个唔信呢。 我同大金牙听咗都唔知好嬲定好笑啊。呢个时候大金牙亦都讲啦。 听胡爷一提起呢件事，我觉得真係有呢种可能性嘅。嗱，以前呢我哋屋企有个亲戚从湖南嚟北京丰台办事吧。响丰台住响一个招待所。当时佢开嘅房间号码呢係303。嗰日啊太晏啦，已经係晚黑12点几钟。佢眼瞓到呢对眼都擘唔开。迷迷糊糊咁就直接冲去三楼啦。上咗楼迎面一睇就係303啦。门都仲冇锁添。都冇諗咁多啦，拱门就入去啦。一睇台面仲有杯热水，攞起身咕咕声就饮咗两啖，搭响床度就瞓啦。第二日一早俾人就嗌醒咗，发现自己瞓响三楼嘅楼梯度。 啊，老金，你讲嘅呢位亲戚系咪遇到咗幽灵楼呢？ 是啦，招待所里头的服务员就问他啦，为咩瞓响楼梯度啊？他将经过一讲，开始大家都仲以为他是梦游。一睇303室的门是锁住的，里面啲嘢咩都冇喐过，铺盖都冇打开，结果就咁糊里糊涂咁就走咗啦，仲俾咗一晚房租添。后嚟呢佢又去丰台，仲系住嗰间招待所。倾偈嘅时候听讲呢间招待所曾经火烛过，后嚟又按照原样重新起过。除咗规模上扩大咗之外，其余咩都冇变化，连门牌号码都一模一样。每年呢都出现几次客人明明入咗房啦，朝早就瞓咗喺外边嘅情况，但係又冇咩伤亡意外事故之类嘅嘢发生，所以呢都冇引起重视，大家呢亦都从嚟唔当一回事嘅。我曾经听呢一位亲戚讲过，纯粹就当茶余饭后倾下偈，我始终就冇太在意。依家睇嚟我哋亦都係遇到咗呢种幽灵墓啦。 大金牙又对我讲啦。 仲係胡爷见机得快，你睇下我啊都吓到晕晒浪啦。依家啱啱先回过神嚟，脑里头啊仲係一劈糊咁啊。就算等我諗爆头啊都完全諗唔到呢啲嘢。 我话啦。唉，惭愧啊惭愧啊。我都系逼到冇路行啦先諗到呢一层嘅啫。我依家个头啊仲好痛啊。所有情况我都諗晕晒啦。觉得我哋应该就系遇到幽灵虫。否则点可能两个古墓重叠响一齐呢？两朝两代都睇上呢一块风水宝地。呢一种情况当然都系有嘅。尤其系呢种内藏冤嘅形势。真可谓是宝物皆月，极为难求的。想通了最关键的一点，其余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。龙岭这处内藏冤的宝月，很可能在西周的时候就被人看啱了。不过那阵时 仲未有唐代咁丰富具体嘅风水理论。但系天人合一嘅最高境界系自从有人类嗰日起，就系人类追求嘅终极目标啦。西周嘅某位皇族死后被埋向呢度，用人面石角成殓，墓穴嘅构造就同我哋见到嘅差唔多。外围筑起巨大嘅外墙，里面分为三层，在最底一层放置大批嘅陪葬品。以当时嘅情况嚟睇，应该系以牛马动物同埋器物为主嘅。中间一层停放装殓墓主嘅人面石角，除此之外冇多余嘅嘢。即使有几件墓主随身携带嘅重要陪葬品，亦都应该随墓主尸体响石角之中。第三层就系连接堪道嘅入口啦。我哋依家所在嘅石街就系位于上中两层之间嘅位置。呢位葬殓响人面石角中嘅墓主人啊，本嚟可以响度安息千年嘅，但系响唐代之前嘅某一时期，出于某种我哋无从得知嘅原因，可能系由于战乱，可能系因为盗墓，甚至有可能是当时的政治斗争，这座墓被彻底地毁坏了。后来到了唐代，为皇家上营夺地的风水高手亦看中了龙岭的这块内藏冤宝穴，于是为皇室中的某位重要女性成员在这里开山修陵。但是陵墓修到一半的时候，发现这处内藏冤曾经在很久很久以前被人用过，皇室陵寝工程中途废弃是十分不吉利的，一呢是劳民伤财，已经使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浪费了，二来换陵会影响墓主人的。比起这些更加不祥的是一月两墓，即使先前的古墓已经不存在，出现了这种情况，就算将风水师诛九族亦都无法挽回的了。多数是督办修建陵墓的官员和风水师，为了避免自己惹祸上身，于是又互相串通，捏造一些子虚乌有的事情蒙蔽皇帝，等皇帝再揞钱在地道重新修一座新的陵墓了。我们遇到突然冒出来的人面石角，带有岩画的墓墙，以及封住盗洞的巨石，原本在盗洞中放置蜡烛的位置亦都被一块巨石取代。呢一切都是呢座早已被毁的西周古墓，是呢座古墓的幽灵突然间冒出来的。大金牙听了我的分析十分赞同，但是有一件事联系唔起身。 既然呢度存在一座早已经被彻底毁掉的幽灵冢，为咩唐陵都就快建完了先至发现呢？而我哋一入盗洞，呢座幽灵冢就突然冒出嚟，咁未免太过巧合啦啩？ 大金牙讲嘅系一个难点，呢一点唔谂通咧，我嘅猜测就唔成立啦。就算再唔好彩啊，都冇可能咁啱嘅。平时冇，或者讲咧，平时系时有时冇嘅幽灵冢，偏偏我哋前脚入嚟，佢后脚就冒出嚟。按道理，所谓的幽灵虫虽然摸得到睇得见，但并不是实体，而是一个物体残存在世界上的某种力场，并不是始终都有的，而且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渐次出现。最多可以出现几多呢？是整座西周大墓都呈现出来呢？定是只有半座，亦或是更加少？这些是无从得知了。我对大金牙讲啦，呢度咧系龙脉嘅龙头，又系内藏冤，可以讲系天下无双，藏风聚气。呢一座西周大墓，成以生气，气行地中，又因地之势聚于其内，视为全气。气咧系六合太初之清气，化而生乎于天地万物者。乃万物之源，这种气呢就为太初清气的形态之一了。古墓建在这种顶级宝地， 就会染有灵气，所以毁坏之后虽然就已失其形，但是仍然可以溶于穴内的气脉之中，咁系唔奇怪嘅。奇就奇在呢座幽灵冢为咩呢个时候出现？换句话讲啦，平时佢系冇嘅，而系我哋触动咗啲乜嘢，或者系做咗啲咩特殊嘅事情，咁佢先会突然出现嘅啫。大金牙对我讲啦： 高啊，胡爷，从我哋所见嘅种种迹象表明，西周古墓被毁之后，呢度一定嚟过三批人，其中两批是包括我哋在内嘅摩金教委。呢两批人虽然中间隔咗几十年，但系同样都遇到咗幽灵虫，而且仲俾佢困响其中。另外仲有一批就系建造唐墓嘅嗰批人啦，佢哋自然系大队人马，将大唐皇家嘅陵墓建到呢种程度，唔系一朝一夕嘅事情。佢哋都就快将墓收完啦，先发现呢度有座幽灵冢。之前施工嘅过程中，佢哋为咩冇发现呢？ 我点头讲啦，系啊，林管先后啦，肯定系做咗咩特殊嘅事情，将幽灵冢引咗出嚟。但系我哋咩都冇做啊，正话响盗洞爬咗墓一半，身后嘅石墙就突然冒出嚟，将我哋条路堵死咗啦。大金牙苦苦思索： 呢座西周古墓一定系俾人彻底咁捣毁过，连一砖一石都冇留低嘅。修建唐墓嘅人以为呢度只不过系巨大嘅天然山洞，既然系风水位，又悭咗一啲挖山嘅麻烦。佢哋嗰啲人肯定系后嚟先发现幽灵虫嘅，仲有响鱼骨庙打盗洞嘅摸金教卫，包括我哋三个啦，肯定都做咗一件相同嘅事，先将幽灵虫引发咗出嚟嘅啫。但系呢件事究竟系乜呢？ 我对大金牙讲啦：，诶，你唔使急，既然已经有头绪啦，我谂只要揾出根由，就可以让幽灵虫消失。建造唐陵以及响鱼骨庙打盗洞嘅人，可能响发现幽灵虫之后都谂到咗呢一点，所以佢哋可以离开，我哋亦都可以好好地咁谂下。肥仔话啦：， 依我睇咧，可以用排除法嘅。古代人可以做嘅嘢，我哋又可以做，呢啲咧应该首先考虑嘅。一啲现代化嘅嘢，古人啊冇可能用嘅，所以可以排除咧，唔使嘥心机去谂咧。 啊，我冇谂到肥仔都有咁高智商嘅时候啊！啊，掂啊，肥仔！啊，我仲以为你净系识食嘅添，原来你竟然仲识得用排除法。肥仔笑住讲啦：， 嘿，顶！咁都系饿出嚟嘅啫。我觉得啊，如果人一旦饿到慌啊，个脑咧就好灵噶啦。反正我食嘢嘅时候咧，个脑咧就系最唔好使嘅。 大金牙讲， 仲可以将范围啊缩窄啲。收唐墓嘅人系响工程快结束嘅时候先发现幽灵虫嘅，我哋咧就系啱啱入嚟盗洞嘅时候就被困住咗啦。 妖，就你哋两个咁嘅水平，仲学人哋倒斗摸金添，真系正式猪脑嚟嘅。嗱，我再提醒下你哋啦，古代人又使嘅，我哋又使嘅，咁仲可以有啲乜嘢啊？咁咪明摆住响度嘅咩？咪蜡烛咯，真系正式猪咁春啊！ 蜡烛我都諗到过啦，不过应该唔系蜡烛。唔通古代人响山洞里头施工唔点灯火咩？蜡烛就多多少少随时随地都会用到㗎啦。虽然唔知道唐代建造陵墓嘅时候具体嘅情况， 但系绝对唔可能响工程快结束嘅时候先用到蜡烛嘅，应该系另有其他嘅原因。不过蜡烛呢样嘢对我哋嚟讲系比较敏感嘅，系唔系唐代有某种传统，响修建大型陵寝之时，开始嘅时候系唔可以点蜡烛嘅？咁样呢根本系唔合常理嘅，唔会有咁古怪嘅规定嘅。如果真系有咁嘅规定，我嗰本祖传嘅残书度一定会有记载嘅。正当我哋喺度思前想后，一样一样咁排除嘅时候，忽然肥仔拖住嘅两只大白鹅互相打咗起身。肥仔闹啦： 啊，你老尾啊，你哋两只扁毛畜生喺度打咩啊？一阵肥爷我呢就将你哋两个烧咗嚟食。 两只大白鹅嘈得仲犀利，完全唔理会肥仔嘅威胁。肥仔见到咁过瘾，笑住对我同大金牙讲啦： 啊，老虎啊，啊老金，你哋见过未啊？我呢就淨係见过斗鸡嘅啫，呢回嚟一场斗鹅。啊，原来我都咁好斗㗎吧。 我见到肥仔拖住两只大白鹅，就如同黑夜中划过一道闪电，对肥仔讲啦：我啊！肥仔讲啦： 我曲项向天歌，白毛浮绿水。 我话啦：唔係呀，我係讲我点解冇諗到係我啊。你哋知唔知向古墓地宫即将完工嘅时候要做乜嘢？佢哋要载三生祭天，绑三琴献地呀嘛。大金牙失声讲啦： 啊，胡爷，你係讲我哋带嘅呢两隻鹅将幽灵虫引咗出嚟呀？ 我讲啦：係呀，我点解就冇諗到呢一层呢？响愚君庙打盗洞嘅嗰位前辈，盗洞挖到地宫之后，为咗试探冥殿中空气嘅质量，亦都一定系用我哋倒斗嘅老办法，以活禽探气，带住鸡鹅鸭之类嘅嘢入嚟，咁先被幽灵虫困住咗。响古代修建陵墓嘅时候，喺地宫构造完毕之后，都要在墓中宰杀猪牛羊三牲，捆绑三禽于地，为的呢是请走古墓附近的生灵，请上天赐给此地平安，使墓主人安息，不会被打扰。这种讲法叫做三牲通天，三禽搭地，猪头、牛头、羊头同时供奉，是十分隆重的，可以将信息传达到上苍。三禽呢则是献祭俾居住喺地上嘅神灵。禽畜可以令真月嘅余气连结，所以陪葬坑之中必葬禽畜嘅。大金牙讲啦： 野为雁，家为鹅，野雁纯养就成咗鹅啦。三禽中嘅鹅系最有灵性嘅。传说我呢是可以见到鬼的，讲唔定就是因为我哋无意中带咗我入嚟盗洞，惊动咗呢座西周嘅幽灵虫啦。 我捉起一隻大白鹅，攞出散兵刀，理得佢系唔系啊，将两隻鹅劏咗一试就知啦。举起刀就要喐手割去鹅颈气管度啦。大金牙好似突然諗到啲乜嘢，连忙揿住我隻手讲： 等阵啊，胡爷，我突然諗到我哋错咗啦。 冇可能嘅，我哋咁辛苦先諗到咗解决嘅办法，依家大金牙又话我哋諗错咗，我哋諗错咗啲乜啊？咁我哋就下次再讲啦。